的核酸检测为阴性的人才可以有机会出入境的。啊、大家就要考虑一下。啊、但是这段时间里面一年多的疫情期间，我们很多人的生活习惯都开始改变了。有很多人留在家里面时间多了。除了电子游戏之外，就还是想玩一些实体游戏的。但又唔知可以玩啲乜㗎喎，因为呢我哋实在呢係江郎才尽啦，玩实体游戏。咁今晚我哋请嚟一位呢好难得嘅叫游戏博士啊，因为佢喺美国里面读过博士或者读关于游戏㗎，就係、卓王泳斯。咁我通常叫佢做 Dr. Winwin 嘅。咁同埋佢个丈夫呢係个 partner 嚟㗎 ,Jeff 呢係嚟我哋当中嘅卓少强先生嚟同我哋分享呢游戏人生啊咁样。Dr. Winwin 其实通常美国读博士咧就读好多啊！我真系第一次听啲人走去美国读游戏，你玩玩下咁。 系、多谢阿林博士你嘅邀请啦，咁啊好开心嚟到呢一度做 live 嘅节目啦。 系 咁啊，系啊，其实咧大家咧都唔好明白乜有游戏博士读 嘅。系啊，真系 即系读得咁高啦，叫做或者 同埋大家觉得喂游戏博士好易读嘅啫，玩下游戏读个博士翻嚟。 大部分嘅朋友都系会觉得系咁嘅。咁其實咧，我嗰個科目咧就叫做康樂休閒，咁、就主修遊戲教育嘅。咁、但係咧，即讀到博士咧都要做呢個研究噶嘛。咁所以我亦都要需要做啲研究啊，讀一啲比較沉悶啲，即係統計學啊嗰啲部分都需要嘅。 但係你老公，你老公就唔係同你一齊去美國讀呢個嘅遊戲博士學位噶嘛？ 唔係嘅，我係香港仔嚟嘅， 香港仔嚟嘅， 香港仔嚟嘅，係啦，喺香港讀書。 即係佢畢業翻嚟，你先識佢嘅啫。 係啊， 係啊， 係啊，我係要上佢堂，我先識佢。 哦，玩玩。吓咁啊，李真喎， 系啊系啊 系， 要读几年啊咁样？ 我当时咧就读两年嘅硕士啦，就再加三年半嘅博士嘅，咁所以总共系五年半嘅。 哦，哇，啲三年半咁有趣嗰个时间， 哦， 即系通常一系三年，一系五年啊咁样噶嘛。 系啦，你都做咗资料搜集，系啦，咁其实 咁我读博士 嘅，系啊，啱啱啱，所以好清楚呢一个制度。咁啊。两年读咗个硕士嗰啲课程咧，其实有一啲嘅分数咧可以系博士嘅时候都可以用得翻嘅，咁所以其实咧、就系、是、都应该系起码读系咯，同你话斋就系三至五年啦，即系五年都系最基本嘅。咁、但系由于咧我去读个地方咧叫爱华爱荷华州喺美国中部嘅，系、真系叫 middle of nowhere， 即系咩都冇嘅地方。最出名系咩咧？就系、是、粟米田啦，即系高过人嘅，而嗰啲粟米系俾马食嘅。 系 咁，所以其实又冻啦，即系冬天。系讲紧系零下三十度，由于呢个地方系实在系了无人烟，同埋咧非常之沉闷嘅，咁咧我系觉得快啲读完，快啲翻香港啦，好辛苦啊咁样样，咁所以我就其实系叫做。叫逼自己啦，或者系俾自己一个目标啦，可唔可以尽快完成我嗰、那个博士嘅学位咧？咁、所以就三年半嘅时间能够完成得。 哇！咁你都好叻喎。 其实应该咁讲，系因为咧呢、這个地方拣选咗我，或者呢个学校拣选咗我啦。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喺其他州份，譬如我喺三藩市啊，喺唔同嘅地方，即系比较多嘢玩咧，我个人好中意玩噶嘛，咁个心啊比较野啲，唔能够咁专心，但系因为。喺爱华呢个地方咧，你谂下冬天三十度做咩咧？咁啊，平时哎呀，闷闷地揾啲朋友出嚟倾下偈啦。啲、朋友都匿埋喺屋企噶。 有冷气嗰位啦， 系啦，或者有暖气嗰位啦，喺冬天。咁啊，咁当中咧就系、其实真系冇乜特别嗜好，可能真系我自己本身都系基督徒啦。咁星期日就翻教会，咁翻嚟教会冇咩做，咁啊， 唯一社交生活添啊，真系。 同埋星期五去超级市场咯，好、大件事啊！即系超级市场，再加系。即系去租套戏，同啲朋友一齐喺屋企睇，咁已经系最大嘅娱乐嘅咋。星期六就可能去煮个 bunch 啊，咁样样，即系就已经系非常之五光十色噶啦。当时嘅情况系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同香港系完全两回事啦。 两回事， 咁就真系可以好专心，因为不如好闷啊，不如瞓个觉啦。瞓醒觉之后，咁冇得再瞓噶嘛，咁不如读书啦，咁就摊晒啲嘢出嚟就去做研究啊嘛，咁所以好短时间里面完成得到。 因为咧，喺美国咧，你读大学 啊、即其实都不是大学，中学都可以的、嗯、即香港叫拔尖啦，咁你是可以快跳升去即读完个中学，咁跟住就上到大学，咁大学又可以因为有啲 summer course intensive 嘅、嗯、就可以读，咁又可以加快即大学毕业㗎嘛、啊、美国系得嘅，咁但係呢去到博士学位呢就冇呢回事，因为你佢写个论文你嗰度冇得呃人㗎嘛。 係啊係啊，同埋都好想即澄清返头先啊林博士你话、哎、你咁叻可以咁短时间嚟够完成呢，其实我系唔叻㗎，因为呢、嗯、我细细个系读书唔叻。咁呢其实我觉得自己勤力，但 唔系我哋澄清先，我哋通常咧就喺香港嗰个制度底下，我哋读书唔叻啫。我离开咗呢个制度之后，我突然间叻咗，唔知点解。 系非常之正确呢个系，即系香港读书。 我即系 Jeff 有冇呢个感觉啊？即系香港读书系辛苦嘅，系。 我觉得咧都有道理嘅、嗯，其实因为其实即系两个完全唔同嘅制度， 系啊， 相信系特别喺美国啦咁、嗯、样，咁所以即系能够可以去到嗰边咧，有好多嘅唔同嘅发挥。 嗱，我就唔系话我唔系教育学家。我都唔系评论教育啦，我就只能够话喺呢个制度底下，有啲人系唔适合嘅，唔适应嘅，咁所以佢个成绩咪差啲咯，吓咁嘅。但系佢一离开呢个制度，去咗第二个制度咧，佢又掂嘅，咁样吓系咁嘅吓。 冇错， 我就唔能够话比较啊，边个好啲，边个唔好，又唔系讲呢样嘢，系真事。 系，我觉得用自己为一个例子咧，因为我唔系好识读书嘅技巧或者考试嘅技巧，以至我觉得我系我会考嘅时候系冇 A 嘅，咁、我系亦都从来冇谂过自己会有一天咧会成为博士嘅，因为你要读好多书啊，好叻噶嘛。咁但系我后嚟因为我拣咗啱嘅科目，好似你咁讲，或者系觉得去到美国嘅时候咧，系可以重新开始。即系头先第一就系讲紧，因为嗰个地方闷，咁所以我可以好专心。第二咧就系因为对到你读硕士博士嘅时候咧，其实系唔系太多要死记啊，因为我啲记性唔好。咁啊，香港嗰啲啊比较填鸭式啊，要记啊背诵好多啦。咁、到去读硕士博士嘅时候就比较多分析啊，甚至我中意佢一个制度咧，就系、是、你觉得自己那个科目可能唔系好好高分嘅话咧，你可以去做一啲 extra work， 即系去一啲额外嘅要求，可能做多份功课啊，做多一啲嘢啊，令到你可以加五分十分，咁啊其实已经好多噶咯。 咁好啊！ 咁我觉得嗰啲制度其 实够翻一个 grade 噶啦， 真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系。是去到讀書其實就很開心的，因為是一個這樣的狀態之下，我記得我很搞笑的，我呢因為我的數學不好，我讀統計的時候呢，我是去跟那個老師講，我說、我覺得我呢不是那麼好，你可不可以話給我聽我有什麼可以改善，跟住個老師， 香港有些老師就會這樣跟你講了，你问我你自己做噶嘛？你问我唔使做啊？你咁有啲老师要咁答你， 我叫你不断操咯，操多啲咯， 系啊系啊，即系要不断操嘛。咁但系个老师咧好得意啊，佢俾我当时其实我系已经系譬如 B 或者系 B 加噶啦，咁佢话其实你啲成绩都唔系好差啫，咁我话。我諗我係附錄嘅啫，因為我好想做好啊，咁我就反而問個老師，咁、個老師就俾咗好多正面啊鼓勵嘅説話啦，咁我覺得哇，我都未試過數學或者統計嗰啲咁高分咧，咁我覺得呢樣嘅狀態係令到作為一個學生咧係好被鼓勵 嘅。同埋你睇下又遇到啲咩人嘅、有時我哋話喺外國咧、那個歧視啊有喺度嘅，咁有時就係你讀書嘅時候，反而啲老師見到你亞裔人士咧，佢又真係俾好多恩典嚟嘅，我其中有一个佢真系，因为亚洲人你过到去美国，咁你英文真系唔够你啲同学劲噶嘛，吓咁、你喂要呢、這个博士就要考试嘅时候你要用英文去考噶嘛，咁点啊？讲唔掂，你肥咗，我有个朋友佢真系同啲 professor 嗌交，佢话喂。我英文梗係差噶啦，好嘅，我好過你啲西人嘅，我仲係即係香港人咁喎。咁嗰啲老師啊，我可唔可以俾多次機會你啊？俾多次機會你，我聽得明就得噶啦咁。 係啊，所以其實係另外就可能因為我哋喺 Iowa 嗰個地方，啲人係淳朴啲啊、老遠見到你咧，會同佢打招呼嘅喎。 係， 即係第一香港唔會啦，第二就係好少見到人啊，所以佢見到人嘅時候咧係好低。 哇！呢、這個我唔慣咯， 興奮嘅真 係。我唔慣啊！你知唔知我喺加拿大咧，我試過超市場，我買完嘢之後咧，走去俾錢啦。咁俾錢，我問一句問你，誒好嘛咁啊？咁你諗住好啊？咁啊走噶啦。喂，佢喺奪機啊，老友咁啊。嗰陣時仲未有自助俾錢嘅，跟住話你一個人啊？咁啊，我係一個人啊。跟住屋企有冇養狗啊？咁我心諗。 快埋單啦，老友。咁即 係你咁多嘢， 係咯，問咁多嘢做咩咧？咁但係佢哋嗰啲友善啊，嗰啲文化同埋你咁趕去邊啫？嗱，事實上我俾完錢，我就冇唔趕嘅。不過你硬係唔中意啫，你做咩查家宅咩？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難得捉到一個人同佢傾偈，咁呢個係一外國裏邊真係可以全日唔係好見到人噶嘛？咁樣咁咪就好開心同好 nice 嘅咁樣。 係啊係啊，所以我當時就唔係太遇到有啲歧視嘅情況咯。咁可能我又要成日都笑笑口咁樣，令到人哋覺得我好 nice 啊，咁所以啲人就唔敢歧視我。 咁但係你同班同學多唔多亞裔人士？ 都有㗎，因為我當時其實係攞獎學金嘅，咁我嗰、那個老師咧，咁其實佢係俾一啲獎學金俾可能係台灣啊、韓國啊一啲亞洲人，譬如係中國大陸啊或者香港啊，咁其實希望嗰個學系咧係更加多元化、更加國際化咯，咁所以都有幾多亞洲嘅人士。 咁呢个真係几好。咁你揀呢个嘅游戏呢，即係读游戏其实即係读乜嘅呢？ 读啲乜嘢呀？咁其实呢我哋係头先讲啦，康乐悠闲啦，咁就係讲緊呢 悠闲咪即係攞本书坐喺度晒太阳咁个悠闲。 又或者呢可以系戏啦，或者系你唔工作嘅时候你会做啲乜嘢呢？ 所以佢咪博士啦，係咪？ 咁所以就咁其实我哋讲緊呢康乐悠闲就係点样去提升我哋嘅生活質素嘅，咁呢樣嘢咧，其實對於香港人或者我以前咧，即係咩啊？乜有生活質素嘅咩？ 即係咩 quality of life？ 係啦係啦，啱啦，quality of life 啦，就係呢樣嘢。咁所以讀嘅嘢咧，係關於譬如係乜嘢係康樂啦，咩係休閒啦，都讀咗一段時間。 咁康樂同休閒嘅分別 係 咩咧？ 康樂就係譬如嗱，頭先講休閒咧，就係你唔工作嘅時候，即係你會做嘅嘢啦。咁康樂可以係一啲你中意嘅運動啊，你中意嘅。令到你開心同埋有滿足感，你做完之後會有開心同埋滿足感嘅一啲嘅事情咯。 哇！啲香港人係好中意數銀紙嘅喎。 係啦，但係佢呢一個康樂同休閒咧，佢從來都係唔係同錢銀有關嘅，即係好多好多時都唔會係用呢樣嘢嚟掛鈎嘅。 係 係未必一定咯，即係香 港。因為我知道有啲人玩大富翁係攞真錢玩噶嘛，唔好講笑啊！真係好好 你啲真係大富翁朋友嚟嘅， 好大富。富翁先能攞真錢咯、 啊，真係大富翁先可以玩嗰個大富翁嘅， 係嘅，哇，好盜肉嘅嗰啲係，唔好講笑， 好肉痛咯，係 啊，係， 我諗我會唔玩嘅， 好傷感情添， 係咪真係好玩咧咁樣？ 好玩，因為你真係搏佢命啊！話俾你聽，真錢嚟嗰啲 講。 但係輸 咗咧， 嚇、啊、 輸咗咧， 咁嗰啲人輸得起先會玩嘅。當然我唔鼓勵啦，老實實，因為。大富翁呢個遊戲本身已經其實幾傷和氣嘅，你仲攞真錢去玩咧，係好傷和氣。 冇咗一個朋友 啊，咁玩遊戲冇朋友呢個係唔值得嘅嘢嚟噶嘛？玩遊戲係所以反而建立友誼嘅嘢嚟噶嘛？係咪咁啊？ 啱啱啱。其實我諗玩遊戲咧啊，問下你一個問題先。你細個玩遊戲嘅時候咧，你爸爸媽媽會同你講咩噶？ 唔好玩遊戲啦，快啲做功課啦，玩玩玩咁嗱嗱啱。爸媽講嘢係金句嚟，我俾你聽。成日掛住玩，我成日都話，如果小朋友唔成日掛住玩，佢係冇得玩嘅。係㗎，係 啊，因為你大咗就唔玩。 佢一唔係啊，佢係掛住玩，所以一有時間即玩。你明唔明啊？你話嗰啲阿媽就話。成日挂住玩，我唔挂住就冇得玩啊嘛，因为你基本唔会俾我玩噶，你明唔明？ 你细个咁样搏你阿爸， 梗唔敢啦，冇命啊！话俾你听咁样搏。 我成日去做即系培训嘅时候咧，都会问人哋一个咁嘅问题嘅。咁、一般啲朋友咧都会系好似你头先咁样讲啦。咁佢比较叫负面啲啊，因为我哋嘅社会文化咧嘅环境咧唔系好鼓吹游戏啊，佢觉得玩到玩创晒个心啊，玩到唔做功课啊， 玩物丧志啊，即系好。好多啦，即系关于游戏嘅，即系啲负面嘅多，就冇乜积极嘅嘢。 系啊，所以都系叫比较负面啲嘅。咁到我哋真系要推广游戏教育，或者去话俾大家听，喂，游戏其实系好重要噶，对小朋友嘅智能啊、体能啊、大小肌肉嘅发展啊、书写啊、阅读啊，其实系有好大嘅帮助。咁所以更加咧，其实就系我读完个博士，攞咗啲理论咧，其实系要答啲家长同答啲校长话俾佢听呢。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 系咁我谂你系真系活生生人版啦、啊，吓游戏都读博士嘅咩？吓我就系唔想俾我仔玩、啊，而家你竟然可以读博士，咁系啦。如果你俾个仔玩咧，可以研究之后可以读博士嘅，讲俾你听。 都系嘅。 Jeff， 你系即系头先话透过参加上啊 Dr. Win Win 嘅课程识佢嘅。 系啊， 你点解会上即系佢嘅教游戏，即系康乐嘅都未有。 因为我以前咧喺教会入边咧系serve 啲小朋友嘅，咁系喺中间有一段时间咧，就系都想学。学多啲嘢去，即系带俾小朋友可以去同佢哋玩啊，即系上主日学啊嗰阵时，咁教会又安排咗我去Winnie 嗰、那个即系一啲嘅 workshop 咁样去学点样点样做一啲导师啊带小朋友。 但系你唔觉得好无聊嘅咩？ 我又唔觉得、啊。 哇！喺教会 我已经觉得 教会逼我上埋啲咁无聊嘅课程，岂有此理咁啊？ 唔系要真系，即系唔系因为。系啊，我太太而家先讲呢个，我真系觉得系当其时，我都觉得系喂，原来香港有呢啲嘢学啦，咁、我觉得系好难得嘅，因为即系不嬲，我哋都即系好轻视游戏呢样嘢。 系啊，游戏玩游戏都要学，唔系嘛？咁即系 甚至乎会觉得几即系有啲负面嘅睇法嘅，即系以前即系再耐啲细个嘅时候，玩游戏有一系又会觉得闷啦，一系又觉得嘥时间啦咁样。但系原来发觉，当你真系要谂一个好玩嘅游戏，其实真系唔系咁容易嘅。 嗯， 系啊，特别喺教会啦，咁你会。啊，點樣去帶動一班小朋友去聽聽嘢咧，或者係令到佢 burn 一啲 energy 咧，即係消耗。 我哋叫放電啊！ 放電咧，係啦， 有理論 嘅。咁呢個係哇，原來係唔係咁容易喎？咁樣要吸引佢哋，咁發覺啊，即係而香港當其時其實都講緊成嗰陣時 2013年啊， 八年前啊，係啊，八年前嘅事。咁哦，原來係冇乜呢啲嘢去學嘅，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哇。呢件係一件好好嘅即係嘅事情嚟嘅。咁我 echo 翻你啱啱所即係回應翻你啱我，即係成日話玩物喪志啊嘛。但其實而家個啲人咧開始意識咧越嚟越高啊，即係覺得玩係應該係一件好事，係玩物養志嘅。 哦， 係咪有聽過？ 家長留意啦，玩物養志，我先聽首歌先，就係陳慧琳嘅《花花宇宙》，我哋翻嚟再傾呢個遊戲人生。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trainee 嘅時候，咁係好掙扎嘅。即係你知廿零歲嘅時候，就係不斷係喺自己人生方向好掙扎嘅時候咧，係有落係直頭係，因為係有一個傳道人係介紹我去見一間幼稚園見工添。咁咪去到見到個校長，咁正正就係你所講啊。啊，其實咧就本身係好吃香嘅，但係咧喺幼稚園嗰個領域入面咧，其實男老師咧都仲係未成氣候嘅，特別香港。咁 要解決你嘅洗手間問題，已經佢哋好 係啦，冇錯，係啦，同埋即係都唔係咁多人係接受嘅。特別係嗰陣時，我係講緊十年前啦。 同埋好古怪嘅喎，阿媽咧接受到咧嗰個仔咧俾個女嘅老師帶去廁所嘅，但係個媽唔係好似個男老師帶我女咧去呢個廁所嘅。 係，咁亦都喂 ，even 係個仔都唔係好想啦。 係啊， 係咪？咁所以我諗。我谂到而家呢一刻，我谂都未系好成气候嘅，都系因为我哋都即系我同阿 Vinny 都经常会去啲幼稚园度做啲 training 啊咁嘅时候咧，都唔系见到好多男老师，咁所以我哋一去到嘅时候咧，有时即系大家都会好哇，好开心啊！见到有一个男士喺度啊，系啊，真系好特别容易令到小朋友系会好兴奋咁样嘅，咁系啦，咁所以我嗰阵时就系因为我系好中意教育，系啦，咁但系我嗰阵时摆低咗嘅，因为我去建工嘅时候咧，咁啊校长都同我讲啦，就话喂，其实我哋呢度第一人工就其实好低嘅啫， 冇乜前途噶，人工嚟讲就 系啦，冇嗰个前途， 教育心噶要 系啊，咁加上我当其时咧，就我系喺呢个。即系喺即系当其时好 hit 嘅投资银行嘅界别入边去做嘅，系啦 ，I Bank 啦吓， 系啦叫做啦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咧就即系嗰、那个即系争好远嘅，即系嗰个水平啊，同人工即系同一个幼稚园嘅老师，即系有啲唔同嘅。咁变咗 咩有啲啊？话你真系啊，你计数得好过我，你竟然讲有啲 系啦。咁所以咧，咁我咁嗰阵时佢就已经老嘅阿校长已经同我讲话，不如咧你继续喺你嘅领域入边做好啲先啦。咁样 佢都惊害咗你嘅前途。 系啦，咁你做好啲先，咁你到可能将来你做翻同幼稚园有关嘅工作咧，或者做生意咧咁样。 倒翻转嚟讲，即系话咧，你搵够钱咧，先至去立下品啦，咁样 即系类似。但系咁我就都系啦，咁我就摆低咗啦，咁继续喺银行入边做一个 trainee 咁样啦，咁就继续咁一路去又都兜兜转转喺自己嘅叫事业上边去咁揾自己方 向。但系 I Man 就真系好现实啦，日日翻去真系嗰个嘅厮杀嘅一个嘅战场嚟噶嘛，系嘛？佢话你都冇空间再谂其他嘢噶啦， 吓 赢同输嘅分别嘅啫。 系啊，因为即系翻工你系翻讲紧八点几九点，跟住夜晚放工咧十一点钟咧系好正常嘅，系啦。咁有时系 但每三个月就有一种满足感噶。喺 I Band 做嗰阵时系嘛？ 好快就完噶啦， 即系每三个月佢又分红俾你噶 嘛。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分嗰下，跟住然后你再翻去你嘅 work desk 嗰度咧，你工作台上边咧，你就会觉得哦，咁又好似又好快又，同埋即系你称翻好似，咦，系咪你继续咁样咧？咁样咁嗰下你就会觉得啊又。即系唔知边样嘢系较为值得咁样咯，系啦， 同压力都相当大嘅。 我好大压力，即系嗰阵时系非常之大压力嘅。其实即系同埋系有时有啲位，因为可能啲嘢又深啦，嗰阵时都几复杂啊。嗰阵时即系特别系咯，即系当其时系比较多系大陆公司嚟上市啊，或者系有啲嘅。corporate 嘅動作要做嘅時候，有啲其實可能都唔好明 白。咁但係當你 Vivi 你即係當你個老公啊 quit 咗份工啊，啲揾咁高薪厚職嘅工啊， 唔係嘅都唔係嘅，都好普通嘅啫。 好大嘅後盾嚟噶嘛，呢個係即係一個安全感嚟噶嘛，你就繼續可以遊戲人生噶嘛，係咪先啊？哇，係 quit 咗份工，仲要嚟坐同一條船，即係呢個都幾大考驗喎，係咪啊？ 都係大考驗啦。又或者咁講啦，我識咗佢之後咧，其實我 荼毒佢嘅，即係我荼毒佢咧，就話喂，其實即係 leisure time 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康樂休閒咧。我成日喺度即係灌輸一啲情況俾佢咧，就係、是、喂、哎，其實你好辛苦咁翻工啦，其實你為咗乜嘢咧？或者其實佢係星期五收工嘅時候好高興，但係星期六咧就已經有 Monday Blue 啦，即係諗緊星期一翻工啦，慘啦慘啦。咁我覺得哇，你咁樣繼續落去，其實你啲身心靈啊，又成日爆曬倉啊，其實真係唔健康喎。究竟你可以持續幾耐咧？咁、我哋都一路，即係我哋兩位都係基督徒啦。咁我哋都有祈禱，究竟係點咧？究竟係 calling 係乜嘢？因為我自己咧去讀遊戲博士嘅時候咧，其實我係真係祈禱，同埋真係呢一個係一個召命嚟嘅，從上而嚟嘅召命。因為頭先所講啦，人哋都唔知道你讀乜嘢、或者係點解要咁去到咁遠咁凍嚟到去讀個博士咧？咁樣咁當中亦都我知道啊，原來係做咗一樣嘢之後咧，其實係幫緊身邊嘅人嘅，即係無論係即係香港啊，或者係唔同地方嘅即係小朋友啊、家長啊、學校啊咁。 咁但係遊戲對人類有咩影響咧？ 哦，咁啊，當然好大影響啦。嗰、那個影響就係、是，首先本身遊戲嘅歷史都超過100年嘅、或者嗰啲理論。咁我 哦，即係理論就超過100年，遊戲就應該有人類已經開始有遊戲 了。係啊，即係 講 緊係即係帝王時期都有遊戲㗎，即係幾千年中國嘅時候，可能你講緊係 因為遊戲咧係我哋至少悶嘅時候咧就會自己諗到遊戲玩嘅，例如話自己隻手指食指捉第二隻食指咁嚟玩㗎嘛， 或者玩泥沙啊， 係啊，一定會玩，即係你一定會好有創意去玩遊戲嘅。 係啊，所以其實係好耐，歷史就好耐，理論都超過100年。不過以前喺香港係唔知嘅啫。咁所以頭先即係答翻你嘅問題就係遊戲本身係對小朋友啦、對大人啦，甚至老人家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好處咯。咁另外答翻你個問題咧，就話啊，咁 Jeffrey 佢即係我老公佢 quit 咗佢個工作，咁咪好唔容易咯咁樣樣。咁其實係唔容易嘅。不過我諗我哋一齊去叫祈禱咯，或者我哋一齊傾嘅時候咧，就發覺既然如果呢一個係你嘅即係召命一個 mission 嘅話咧，係應該去試下嘅。同埋因為呢一個係佢好耐之前嘅一個叫做夢想啦，佢已經放棄咗啦。咁因為我又荼毒佢啦，跟住佢又諗下，叮一聲，可能又好 OK 喎。 佢有甘願中毒嘅， 係有甘願，同埋種得好開心嘅。因為其實真係你冇諗過，即係哦，以前我好想去做幼稚園嘅工作啊。咁一好多現實嘅問題唔得啦。咁但係而家咧，咁我叫黐住我老婆啦，咁樣去。啊，原來係去幼稚園 train 啲老師喎。 係， 咁當然我唔係個即係主要帶嘅人啦，但係我可以喺當中參與咧。其實我已經覺得係一件好奇妙嘅事嚟嘅、所以我覺得遊戲係真係好，即係對於特別我哋兩個啦，就係有特別嘅意義咯，即係。特別喺對於我嚟講，就係改變咗我嘅人生嘅。其實， 哇， 係啊， 同埋啲小朋友好中意佢嘅，啲老師都係，因為我諗其實佢嚟到嘅時候嗰、那個即係個角色啦，可能譬如一個男性嘅角色同女性角色去帶嘅時候，或者我哋兩個點樣去互相去即係補足嚟到去提供一個培訓咧，咁其實係好唔同嘅。咁啲小朋友啊、老師啊，其實都係好中意我哋呢一個嘅叫 combination。一個咁嘅組合嚟到去帶， 因為有男有女咁啊， 有男有女啊，係啊係啊， 咁係非常好嘅配搭。 同埋真係我哋係一對夫婦啊嘛，咁我哋講緊叫做父親形象、母親形象。咁其實呢一啲，如果喺一個幼稚園嘅環境，喺個課堂入邊帶遊戲，而啲遊戲入邊亦都係小朋友有啲嘢可以經驗到，甚至乎係學到嘅。咁其實。係好有價，即係好有價值嘅成件事，係好美好嘅件事。 明白嗱，但我係覺得即係家長咧對幼稚園嘅小朋友有啲矛盾性，矛盾性就係話佢翻學玩遊戲冇問題啊，但係放學翻嚟你唔好喺我面前玩喎，你記住嚇，咁係咪即係佢唔係好接受到個仔咧或者女咧放學喺度繼續係玩而唔做功課咁？咁其實遊戲真係對小朋友嘅影響係咩咧？ 咁啊，好多層次嘅答呢個問題，其實第一個層次 咧， 第一個層次咧就係、是究竟翻到屋企應唔應該玩咧？我有時做一啲家長嘅培訓咧，就啊話俾家長聽，我就啊，其實你啲小朋友咧做功課嘅時候係會點嘅？係好專心，定係咧坐喺度寫兩隻字就哎呀我好肚餓餓啊，哎呀我去廁所啊，哎呀要飲水啊，係好坐唔定嘅、哦。個原因係咩咧？可能就係、是冇同佢玩啊。個原因咧就係、是、可能你話俾佢聽，好啦，我哋而家咧坐定定二十分鐘，專注去做好面前嘅可能温習啊、做功課啊，跟住你會有五分鐘休息或者係玩遊戲嘅時間，簡單玩一個小遊戲，跟住就再去坐定定十五分鐘、二十分鐘。 其实即系大部分小朋友咧就唔会中意做功课噶，咁你好少啦。如果中意做功课嗰啲真系，大部分唔中意啊。只不过系你用一个诱因去、嗯、去引导佢啦。你做完功课咧，二十分钟之后咧，咁就可以玩啦。咁佢为咗玩嚟同你做咗廿分钟啊嘛。 系啦，又或者咧，我哋透过游戏咧帮佢温习，或者帮佢去令佢去专心。咁其实系有啲时候，譬如当幼稚园啦，或者初小啦，佢哋咧要。都是要邊玩邊學咧，其實會入腦啲嘅，尤其是我 暢遊啦，我哋成日 暢遊啦，又或者係我頭先講咧，我自己嘅記性比較差。其實小朋友嘅記性係非常之好，好似海綿咁咧吸收啲嘢。咁但係如果你一路玩一路學咧，佢一定會記得咯。咁、所以係比起你真係死記爛背咧嘅更加好嘅咁啊。咁第二個層次咧，就想講其實過去咧呢年紀啦，因為成日都要Zoom class 啦，即係冇得去， 真係慘啊！ 即係成日都要喺困住喺屋企。啲家長咧係好想知道，究竟我喺屋企可以同佢玩咩啊？好辛苦啊！我要換命 遊戲呢個， 我要一啲嘅新嘅遊戲嘅點子啊！即係佢成咁，即係24小時喺度對住佢啦，或者有啲時候瞓咗覺啊嘛。咁但係究竟喺屋企可以玩啲咩咧？咁我哋反而咧過去都有啲 Zoom 嘅遊戲啊，Zoom 住玩嘅 workshop 咧，其實係幫緊一啲可能係老師啦，有啲家長啦，或者一啲帶遊戲嘅朋友咧。就 zoom 住嚟到去玩啲咩咧？可能系玩我哋会玩枕头袋啦。咁有一个游戏咧，可唔可以讲下玩点样玩？ 可以噶，系咯。 呢个游戏系好受欢迎嘅。枕头袋啊，乜点解枕头袋可以玩游戏咧？我就叫佢攞两个枕头袋，咁咧攞住一个枕头袋喺个 zoom 面前就养下啦。然之后就叫佢观察下咧，屋企里面咧有边啲咧软淋淋嘅物件，咁去搵三样，咁啊搵毛公仔啊，搵毛巾啊，搵一啲软身嘅嘢啦。另一个枕头袋咧就会搵一啲硬身嘅嘢啦，可能譬如水樽啊、笔啊、书啊咁样。就摆落枕头袋度，跟住咧，就请小朋友唔好睇嘅，净系用只手咧去触摸入，伸只手入去嗰个软嘅枕头袋里面去揾，软淋淋而系大嘅物件，咁佢就攞出嚟啦。咁喺个 Zoom 度咧，大家就去分享一下啦。又再去喺硬嗰度咧，可能就系硬而细嘅物件，咁啊攞出嚟啦。跟住咧，另一个步骤咧就系将软同硬咧就摆埋一个枕头袋里面，即系有六个項目喺度，咁佢就係再喺度抄。咁呢個叫枕頭袋尋寶咧，係非常之得呢個小朋友嘅歡心嘅，因為佢第一佢好中意尋寶嘅小朋友，第二咧就係其實喺個屋企裏面咧，佢會揾啲好得意嘅嘢啊。 佢揾嘅過程要興奮， 揾嘅時候已經好開心啦。咁啊，尋寶嘅時候又好開心啦，就要舉手啦，成日都要分享啊，係啲乜嘢？咁家長又會覺得大開眼界，哇！乜原來枕頭袋都玩得㗎，筷子啊、羹啊、碗啊又玩得㗎。 如果咧你個仔女咧係軟淋淋嗰啲，佢會攞到啲係銀紙，又硬嗰啲攞咗啲硬幣嘅咧，咁我真係恭喜你啦！你個仔已經太現實啦。OK， 我哋聽一首歌，趙傳嘅《我是一隻小小鳥》。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 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刻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在凌晨起禁止所有从英国来港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有留学生赶及在措施生效前回香港，表示当局公布机制之后，临时购买回港机票，票价较一般贵大约6000元。亦有留学生认为措施通知期较短。亦有从英国回香港的人士说，禁飞措施来得突然，打乱了原来的计划，要额外花钱在机票和检疫酒店，开支合共大约30000多元。政府要求指定期间曾身处三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当局说，因应两宗曾经在香港居住的非本地确诊个案，任何人在今个月5号至30号期间曾身处马鞍山海晴轩海景酒店超过两小时的人士，要在7月2号或之前接受检测。另外，因应早前涉及变异病毒株的本地个案，任何人在今个月21号朝早9点至中午曾经身处大埔运头塘商场的人士，以及今个月19号朝早9点至中午曾经在大埔广场地下15号铺万利小食店的人士，要在7月2号或之前接受检测。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单日接种疫苗人次再创新高，达到60033人。当局表示，接种第一剂疫苗共有36500人，接种第二剂疫苗的人数共约23500人。自接种计划开展以来，当局已为参与计划的人士接种共约3,729,100剂疫苗。当局又说，昨日共有16宗接种疫苗后的送院个案，他们出现常见副作用，情况稳定，其中10人已经出院，3人留院观察，2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1人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台美结束新一轮贸易会谈，

隐喻说了他的感受和观点。 但是戴天岭一本时代更久违的作品没有这些隐喻的笔法，是友联出版社的《无名集》，70年代前后出版。在书里面他说，大多数是几年前，即是1970年前，在《新生晚报》、《星岛晚报》、《明报周刊》上面发表过的习作。他又说，他们代表了我的过去。 这本书比《道道者种了》早了一段时间的写作，多了戴天的生活和心情，以致一些文艺的抒情运笔亦都比较通俗，读起上来我觉得读者会容易明白好多。像一篇名为《致死的疾病》，就写得生动活泼，对当时年轻人的内心深处有一定的探讨，而且能做到有一定的了解，给了好好的关怀和引导。 有一个朋友胁下夹住一本书，静静地去到一个海滩上面，他在那里将他的衣服逐渐脱下，整齐地接好了搭放在地上面，似乎又再看了一阵书，才将书放在衣服之上，然后赤条条地缓缓地走入海之深处，死了。那本放在衣服上的书就是《致死的疾病》的英译本，作者是丹麦的存在主义作家齐克果。戴天讨论年轻人心事，他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面，人们只会尽量消灭自我来适应大家，例如严肃的作家写黄色小说来适应社会，但是这个理由不是理由，吃饭睡觉并非就是生活，只是生存。一个人为了生存而放弃自我，就是患上了致死的疾病。 为了寻求自我而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就是好像水滴在大海之中消失了，就好像行尸这样的生存。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名集》，作者戴天，由友联出版社出版。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直播室是好玩的，因为有这个的读这个游戏的博士卓王泳师 Dr. Win Win 和他的丈夫卓少强当中，玩玩下玩到变成一盘生意现在，是不是？但我觉得很奇怪，小朋友玩我们已经不太给他了，但年纪越成长越不给他游戏空间的。例如很幼稚园玩畅游都可以，去到小学就不行了，这样。咁你要点样打破呢个观念，同埋点样游戏对小朋友，即係小学生有咩帮助呢？ 係，咁我諗其实我哋都有喺小学里面呢去做一啲教师嘅培训嘅。咁玩啦，玩嘅过程里面呢就係将游戏同学科配合，由玩住游戏学中文、学英文、学数学、学常识。咁喺当中呢亦都邀请老师呢去諗下喺个课程里面有啲咩嘅部分可以抽取出嚟呢同游戏做一个配合。 喂，佢教书都唔够时间。仲要玩游戏， 系啊！但如果佢知道咧，佢当时咧，我哋好多时候玩完之后咧，就会一齐分享一下啦。咁啊，老师咧好多嘅分享咧就会话：哇！如果我啲学生可以咁样玩法咧，佢哋唔想放学，佢哋好中意翻学，佢哋系好愿意去投入喺个课程里面。咁你听到呢啲 feedback， 你就会知道啊，其实系帮助紧个小朋友学习嗰个科目咯。咁即系可能你唔系全堂都玩，可能你一个少少嘅五分钟游戏就已经令到佢醒神啊，或者唔瞌眼瞓啊，同埋系能够去投入喺个课程里面咧，其实已经好成功。 即系对佢心境。 境已經好大，佢個學習動機又好大，係咪呢個？所以大家就唔好以為玩玩下，呢、這個玩咧真係令到佢好認真玩之後咧，令到佢個學習嗰個嘅專注力反而強咗嘅。 都會啊，而且尤其是係過去即係疫情期間咧，我哋成日話點解唔實體見到老師之後好似唔識學習嘅、就係我哋成日都要去講話咩係佢嘅intrinsic motivation 一個內在動機，透過玩遊戲咧，其實個個都中意玩遊戲。其實呢樣嘢就係一個好好似一個魔術時刻咁啊，叮一聲，咁跟住佢就覺得啊，我好想投入喺裡面。咁如果佢能夠將呢一個嘅態度擺咗入去去學習唔同科目嘅時候咧，咁其實老師就會好開心 啊。我成日回答啲人就話：，點解讀書咁悶嘅？我話嗱，你記住咧，就六年呢個小學啦。跟住呢就六年中學啦，而家十二年啦，咁、三年大學啦，咁十五年呢都係點解咁悶呢？係為咗去培訓你去面對下半世做嘢更悶啊嘛。 好悲哀呀呢個。 好灰喎呢個答案。 係真㗎喎，咁但係唯有即係遊戲呢，點解啲人會覺得星期五放工之後咁開心啊，真係。佢禮拜六禮拜日佢就可以遊戲啦嘛，遊戲人間。即係嗰個遊戲當然佢唔一定係玩 game 啦，係咪？咁佢起碼就係嗰段時間佢真係覺得喂我去打波又得，我去行山又得，我跑步又得，咁嗰啲系完全同工作无关嘅嘢嚟嘅，系咪啊？我画画都得，咁变咗佢个咪又增添咗佢嗰种嘅动力系。等放假咯， 同埋係好似條橡筋咁啦，你太行咧，你都要放放佢，如果唔係就會斷噶啦嘛。你冇理由七日都不斷工作噶嘛，你一定要做一啲。 呢、這個我覺得就香港人學得慢咗嘅，咁咪、因為其實我哋太過自從2003年沙士咧，係啲老細發覺，哦原來少咗兩個員工都得噶喎。都系一个人顶三个，咁我就唔请啦。咁咪八点、九点、十点先放工咯。 系 嗰种嘅恶性循环系咁样噶嘛。咁令到就系大家冇晒生活啊。咁咪焗住去旅游咯，系咁噶嘛。我唯有嚟香港，我先至可以真系 relax 到个人啊嘛。 所以反而玩游戏咧，都唔系净系小朋友嘅。你大人玩嘅时候咧，系会玩出嗰个热情嚟啊。即系你对于生命有一种嘅热情啦，或者系你对你个工作啦，对你一啲。你點解會有熱情呢？就係、是、你中意嗰樣嘢咯。其實我哋成日話，你會俾人被逼玩嘅，被逼嗰啲就唔係叫玩，被逼嗰啲就係逼你做嘢。因為我哋其中咧遊戲嘅一個特性咧係叫做你要自發性，同埋你唔可以被逼，你係自愿嘅。人哋真係有試過，即係喺學校裡面，可能個老師就逼個同學你要玩啊咁啊，或者校長要逼佢玩咧，咁嗰啲就唔係玩嘅。 係啊，交功課嗰啲叫做。 係啊係啊，咁除咗譬如幼稚園啦、小學玩啦，其實中學都會玩嘅。中學可能做多啲即係團隊精神訓練啊，或者係一啲師兄師姐可能中五六嘅就要去有啲領袖訓練之後咧，就去提供一啲遊戲或者活動咧，就俾佢啲 lower form 即係中一、中二嘅同學仔啊。咁啊，亦都譬如大學生都玩嘅。咁我哋有出一套書咧，叫 Crazy Game。咩係 Crazy Game 咧？就係、是、你平時好 瘋狂的遊戲。 瘋狂嘅遊戲就係你好少用嘅物資，例如廁所泵、封箱膠紙、廁紙桶、零食或者係生果。咁 而家大家成日都喺屋企，呢啲應該好容易揾到嘅嘢。係 啦，咁點樣可以用個廁所泵？當然係乾淨啦，唔係用過。新的廁所幫你都去玩遊戲，咁當攞啲嘢出嚟嘅時候咧，大家就覺得啊，睇下你玩咩先？點解佢哋會唔中意玩呢？又係大風吹啊，又係 掉手巾啊， 掉手巾啊，冇啦，就算係你都改佢個名啦，係咪先？咁所以你一攞個物資出嚟，佢就會覺得啊，你玩咩咧？睇下你玩咩？甚至係我哋有一批嘅遊戲咧，專課職稱嘅十八至到廿九歲嘅，就係、是、玩一啲譬如腹肌遊戲啊，一啲 腹肌遊戲。 即你玩完會有啲腹肌啊，或者你玩完有型啲，點解唔中意玩呢？就係、是，我唔係小朋友啦，我亦都唔想咧，大家將嗰個注意力集中喺我身上，好似係我係尷尬多過我享受嘅遊戲。所以一定要你令佢玩完之後覺得，哇！我個人好有型啊，好有自信啊，咁佢就會肯玩咯。 咁、嗱，身為即係 partner 啦、即係工作場所就唔係老公咁簡單啦 ，partner 咁好多時都係旁觀啊。你見到嗰啲即係職稱佢係咪會唔會即係翹埋雙手唔玩？要即系逼佢嘅咧，要 会噶会噶，所以咧我哋都系讲一样嘢，就系真系 freedom of choice 嘅，你有自由选择玩唔玩嘅权利嘅，咁啊只系要逼你玩就冇意思啦，咁、都系俾佢去感受咯。但系通常咧喺一个群体入边咧，即系 你唔玩，即係大部分人玩，你唔玩你就會好壓突噶嘛。通常玩下玩下咧，就會玩噶啦。係啦，咁而且越玩就會越投入噶啦。 玩到嚇、玩完啦。 系啊，仲冇得玩 啊！呢、這个紧要啊，佢先会再揾你噶，系咪啊？ 我哋有试过咁样， 玩完未啊？咁就唔同啦。 走啊，嗰啲就唔好啦。 咁好少噶，通常我哋设计过，因为我哋都系即系有准备而嚟咧，咁变咗啊，即系喺个过程玩得顺嘅话咧，咁佢哋就会好希望玩多啲咯。呢、 嗯、 个都系人嘅，我谂系一个 天 性嚟嘅，系啊，冇错，系。 我哋有試過，即係同啲可能四五十歲嚟嘅時候咧，佢就坐喺度啦，翹曬手啦，唔想玩咁樣樣嘅。即係但係玩完之後，佢就真係問下幾時有得再玩啊？因為佢話佢已經幾廿年冇玩啦，即係佢玩嘅時候咧，哇個童真翻翻嚟啊，覺得自己後生曬啊！ 佢已經係封箱膠紙封咗個箱啦，個遊戲已經 鋪曬塵咁樣啦。 唔係，同埋人係有好多嘢係自己封箱自己嘅， 係咯， 自己黐住自己嘅。攞啲封箱膠紙，係啊，因為好多啲， 我係唔玩嘅，我係唔玩得嘅，你唔好喐我，或者我仲而家企硬喺度，我唔玩俾你睇，我俾你睇。咁但係佢見到人哋玩得好開心， 我有試過咧，去有啲即係公司嘅培訓咧，咁嗰個員工就話：乜我個老細識笑㗎？我同佢做嘢做咗五年啦，我未見佢笑㗎。咁我就諗緊，哦，咁得意嘅。其實遊戲就有呢一個嘅，即係叫 magical moment， 係令到你裡面嗰個小孩子咧出翻 嚟， 係啦，即係你冇得再掩蓋佢啊。咁點解佢會唔知佢識笑咧？就是、因為佢要一個老闆嘅一個威嚴，我太同佢笑啊，太同佢太 friend 咧，佢唔聽我講嘢嘅可能有啲咁嘅情況。咁你玩嘅時候就打破曬呢啲隔膜咯。 嗯，係啊，所以咧我哋去做培訓嘅時候，我哋有時去幼稚園做培訓嘅時候咧，咁特別你會見到嗰班老師係好玩得嗰啲咧，通常佢都係校長啊，佢啲即係啲 高層、啊、 高層咧都係玩得嘅、 啊， 甚至乎佢落埋嚟玩。 哇，唔係喎，多得邊邊，你帶佢哋玩得噶啦嚇，我企出跟睇睇得噶啦咁啊， 或者係 當然有啦呢啲。 我講完個開場白之後，我翻去做下我啲行政工作，跟住籌諗。 其實我喺 CCTV 嗰度監視緊你 嘅。咁嗰啲通常咧，嗱有嘅真係有呢啲嘅，通常嗰啲就係。 嗰啲老師都係會玩得冇咁投入嘅喎。 係啊， 個領袖係 好緊要。 好緊要 真係，係啊，通常玩得嗰啲領袖落嚟落埋嚟玩嗰啲咧。直頭咧，佢哋放 break 嘅時候咧，都會 繼續玩， 繼續諗有啲咩可以再俾啲小朋友玩咧咁。所以呢個都係好得意 嘅。但係我哋通常會覺得，喂，長者玩遊戲好危險嘅。 係 ，OK， 係 嘛？傳波仔已經好好㗎啦，老實講，係嘛？ 非常之好嘅一個例子，因為我咧去教一啲即係社工嘅培訓嘅時候咧，我就話可唔可以唔再傳波仔啊？其實啲婆婆公公咧俾反應俾你咧，好專業㗎。 我傳假牙， 好專業， 傳假牙。 佢每日都喺度傳。傳幾次都仲笑咧，其實真係好難得嘅，我覺得。咁我就話 專業傳播員， 專業傳播員 show 俾你睇。 咁我哋就話啊，點解頭先你咧就話啊，會唔會係有啲跑動啊，就唔好啊，即係驚整親啦？可唔可以係唔跑動得嚟咧，係刺激嘅咧？ 嗯。 咁其實可能係坐喺個四個人坐喺張台度，但係唔係打麻雀啦，咁就可能傳啲卡牌。我哋有個遊戲咧，就以前細個玩呢個嘅七級豬，咁我哋咧就叫摸鼻豬，咁其實就係每人四張卡啦，就畫一啲相同圖案，咁就將佢即係吸暈咗之後咧，就去攞起啦，就傳去俾你右手邊個人嘅，直至到咧四個人其中。 边度叫右手边咧？卓生 系嘛？我想话俾你听，你呢啲咧就系应该都好老噶啦，即系八九十岁嗰啲婆婆公公。而家嗰啲婆婆公公，你知唔知玩咩噶？佢哋玩掟飞镖啦，玩航拍啦，玩我未玩过航拍，即系玩一啲嘢咧系好 update 噶，唔系因为如果讲紧可能六十岁啊，或者六十零岁、七十岁就喺老人中心嗰啲咧，佢哋系 同埋 咧 教育程度高噶， 系啊系啊，咁所以就。我哋反而呢如果不是成日见他们的时候呢我们还以为他们真的手震震啊脚震震啊其实不是的他们是体能是非常之好的。所以呢到我们跟他玩的时候就是刚才讲啦一些是刺激但是不危险不走动的。又或者甚至是呢玩一些简单的游戏分享啫我们有试过呢就是、分享一下你最初呢就是一些表变啲嘅，譬如话你中意食咩水果啊，咩明星啊，各样嘢，慢慢一路深入咧，就啊，你家庭有啲咩成员啊，佢讲完之后咧，佢觉得好开心、啊，因为 即係一啲嘅老友記啦，我哋靚哥靚姐咧，其實佢哋好中意講，亦都好中意被聆聽嘅。咁你有咁嘅機會俾佢分享咧，佢話其實我去咗呢個中心成幾年㗎啦，我都唔知佢有啲咁嘅家庭成員嘅，從來冇個機會俾佢。咁所以玩完嗰兩個鐘咧，佢係好記得嗰個遊戲咯，同埋。當時我哋而家都做一啲叫做跨代共融嘅部分啦，即係啲大學生同啲長者一齊去玩遊戲咧，咁佢覺得哇，我後生曬啊，即係好似好有活力咁啊，咁所以喺當中玩遊戲都係令到佢哋覺得自己年青啊，同埋係融合翻個社會咯。 嗯，哇，呢、這個真係好大嘅貢獻喎，估唔到啊，一玩都得嘅喎，原來係嚇、即係唔係話有好多時我哋啲啲 center 啊。啊、婆婆坐低听讲座啊，咁我点解讲婆婆呢？因为通常都系年纪大都系婆婆啊嘛，男嘅都死咗先嘅，而家系咁。 唔知佢中唔中意听讲座啦，但系佢啊，我记得有一次啦， 佢中意佢坐喺度咪瞓咗咯。 系，但系我有一次咧，我记得咧，佢话我就当时咧就系玩游戏嘅时候咧，就播啲流行曲嘅，咁、佢就话。我咪哋咪就係應該聽呢啲咯，唔好成日淨係俾粵曲我聽啦咁。咁我嗰刻就哇，原來係咁嘅喎。我哋以為誒佢淨係識聽粵曲嘅啫，原來唔係嘅。佢對於流行曲啊，或者一啲比較輕快啊，有好多拍子， 有節奏嘅係。 佢去反而覺得好新穎咯、 我哋試過咧教會打 band 咧，咁有啲話哇好嘈啊，咁啊啲長者反而唔驚，點解咧？佢因為隻耳仔唔係好聽得到，咁你坐第一行，佢嘅鼓打得好大聲，佢都覺得好細聲咁。 所以 你我哋嘅思维同佢嘅实质个体能咧，系有一个落差度嘅，我觉得 系嘛。 咁你觉得嗱，我希望咧最后一部分我哋真系讲下啦。究竟游戏对人对呢个睇嘅人生咧有咩影响？ 我谂头先所讲啦，游戏系会令到我哋对于我哋面对可能工作啊事情咧，更加有呢一个 passion， 即系有呢一个热诚啊。咁、我谂对生命有热诚都非常之重要，即系尤其是过去疫情期间啊，其实都系个人咧系困住屋企啊，冇得同其他人咧去社交嘅时候咧，都心情又会唔好啊，或者系就算你譬如落雨天啊，咁都系会令到你个人系唔系好开心嘅，因为疫情系。太多嘅不穩定啦，究竟你工作啊，或者係你翻學啊，或者係我都好掛住我學校裏面嘅老師啊、同學仔啊。係 啊，黃雨變黑雨啊，咁啊。 咁我諗呢啲部分係其實係唔容易嘅，即係我哋過去呢年半嘅時候，即係除咗香港或者世界各地都係咁樣樣。咁但係反而喺遊戲裏面咧，可能喺家庭裏面去玩啲叫家居遊戲啦。頭先講枕頭袋又可以玩，可能杯碟啊、紙啊、筆啊都可以玩，就算唔出得街都。可以玩嘅时候咧，都可以令到你个家庭更加融合。 嗱，我知道 Darwin， 你哋带游戏咧系唔系好强调？第一就唔用钱啦吓，即系头先你老公讲。第二咧就唔系好强调输赢 嘅， 系 咪？嗯，系啊，系啊，我哋系提倡咧一个非竞争性嘅游戏，因为我哋世界太多竞争啦。 因为我哋通常细个反而去梗系个睇边个第一嘅攞奖，咁解搞咁。 系啊系，咁我哋就冇奖嘅，我哋系用拍手嚟到做代表奖。个原因 都系奖我哋手。 你係首獎嘅啫，因為你玩咧，你十個人裏面你真係攞獎嘅可能得一個，甚至冠亞季三個嘅啫。咁另外嗰七個就覺得，唔好玩啦，我次次都輸嘅，因為我細個咧就真係我好怕咧。同啲男同學跑嘅，即係玩嗰啲捉衣因啊，嗰啲卜哩哩啊，同埋啲總之要走動嗰啲啦。因為男同學一定係好。激动咁样跑，而我哋啲女同学咧，一定系跑得慢嘅，所以我好怕嗰啲咧要比赛啊，要竞争嗰啲啦。所以到我自己去带游戏或者设计游戏嘅时候咧，我就去睇到呢一样嘢，咁我觉得应该每个人一齐参与嗰样嘢系重要過。 但系唔竞争唔系缺乏动力咩？ 啊，咁如果你个游戏系玩得。好嘅啊，又或者咁讲，我哋唔竞争啦，但系我哋可能啊，有个人系迟咗去揾个位，所以佢冇位啦，就变成个主持人，咁好似系输，但系转个角度咧，佢又变咗领袖可以发施号令，咁佢咪好似赢咯？所以我哋冇话输赢嘅原因咧，就系、冇话输咗之后咧，你就以后唔准玩啊，或者fold 咗你啦，就唔系呢一个部分咯。 哦，即系颠倒咗嗰个嘅 赢输嘅价值观系 啊 系，尽量希望佢哋投入同埋享受过程。 咁partner 咧，佢參與咗咁多年之後，你有咩體會咧？呢個遊戲 passion 咧就係啱啱我太太講啦，咁我唔講啦。咁我就覺得其實喺遊戲入邊可以令到一個人可以有解決問題啦嘅能力同埋創意咯。咁喺我哋人生入邊，其實係好多。 很多問題的嘛，係啦，即係而家 pandemic 咁樣，疫情又可以有很多問題的嘛，但係你點樣可以用你的創意去將啲唔好嘅事變成好嘅事呢？咁我覺得係啦，限制裏面做得更加多嘅唔出其不意嘅好事呢，咁樣。咁我覺得遊戲可以激發到人呢一樣嘅思維囉。 好啊，我哋今晚呢就非常之多謝 Dota Winmin 同埋佢嘅 partner 兼老公啊卓少強呢，係我哋當中嚟分享嘅遊戲人生嘅。咁聽晚呢我哋有香港的咖啡文化做主題，就負責嘅係由黃宗顯醫生同埋黃卓基分享㗎。咁我哋最後送一首歌俾大家，叫做沧海一声笑，是许冠杰的版本的。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遥。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还成了一襟晚照。苍生不再寂寥。